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0集，转机。 宋军， 对，那的确是宋军的军服，只有你们宋军才穿锁子甲的。 你好衣什么样子？仔细想想。 黑色的衣服吧。哦，对对对，还用黑心蒙着面，背着弓箭。这里。 阿小尔说着，指了指胸口两边的位置。 有麻花结绑绳，当中是护心镜、月盘的形状。好像又跟宋军的不太一样，可是感觉很像。我当时以为是赵家军的人。 众人都一起转脸看龙桥广，此时龙桥广张大了嘴愣在那里，一旁的两个随从也是面面相觑。良久，龙桥广抬头， 这是以前宋军的衣服。 以前的？ 我干爹他们那个时候的宋军都是用麻花结绑绳固定护心镜的，现在都是用飞鱼结绑绳。 龙桥广似乎有些激动，抓住阿小儿。 你仔细想清楚，他们胳膊上是不是有袖标？不是黑色的，是别的颜色，一个盾牌一样的图案。救你的人是什么颜色？ 白色。 龙桥广抽了口气，坐在一旁不敢置信的表情。 白色代表什么？ 我干爹原本是先锋，他兵马的袖标是红色，现在欧阳的兵马也沿用，也是红色，包括战旗。赵家军军服的基调是元帅的黑色，每一路兵马各自用不同的颜色袖标划分。我的是右路，也就是东路，蓝色。老贺的是黄色，代表中路。而左营，也就是西路，邹良的颜色，沿用以前邹越的白色。 是原本邹越的兵马在鬼城里面，还救了阿夏尔。 那些人呢？ 他们很利落地杀光了那些黑衣的怪物，然后我又看到了好几个红衣人，没穿军装，也戴着面纱，好像是女的，好白，身材好纤细。对不对？他摸出了匕首扎了我一刀，然后往我的肚子里不知道塞了点什么，我一下子好痛，然后吓得转身就跑，随后我掉进了流沙坑里了。 流沙坑？ 我就记得我一直往下沉，然后呼吸困难。沉入坑里的时候，我看到上边有几个宋军，还有几个红衣人在看着我。之后我眼前一黑，等我醒过来就在这里了。 红衣人，皮肤雪白，还红发。 白玉堂皱眉看展昭，展昭自然和白玉堂想起了同一个人，林业火。天尊也觉得有点意思。 莫非当年进入鬼海后消失的邹越大军还有沙妖族都还活着？ 阿夏尔透露给展昭等人的讯息让众人陷入了思考中，鬼海里竟然有宋军，穿的还是当年邹越人马的队服，那是不是可以推断出当年有人活了下来，而红发皮肤雪白的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沙妖？沙妖将蛊虫植入阿夏尔体内，救了他一命，看着他沉入流沙坑，导致他被风刮到了此处。按照传说中沙妖知道所有流沙眼的位置来推断，里边的人似乎并不像是被困，那为什么不出来？还有袭击阿夏尔他们的那种黑色的焦尸一样的怪物究竟是什么？而此时魔鬼城里， 伙计， 小梁子在林业火的房门外砸门。林业火刚才赌气离开之后就闷在房间里。 开门呐，伙计！ 别闹！ 不是闹，你开门！那个阿米尔刚才醒了。 醒了不挺好吗？等风停了，给他老子送回去。 不是，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，你开门呐！ 小梁子在门口直蹦跶， 林焰火抱着胳膊不起来。 伙计啊，你别不识好人心啊，大和尚吩咐他们都不准告诉你啊，我是偷偷跑来的。 林焰火微微一愣，望向门口。 你开门吧，你不开门我可走了啊。 等小梁子扭脸准备走了，身后门嘎吱一声，随后小梁被林焰火提着脖领子滴溜了进去。将小梁子放到桌上，林焰火关上门，在凳子上坐着看他。 他说什么了？我师父要瞒着我。 小梁子盘腿坐在桌子上，叽里咕噜将自己偷听到的告诉了林焰火。阿米尔的经历其实和阿夏尔基本相同，只是被不同的黑衣人打伤了后背，被不同的宋军救了，又被不同的红衣人塞了娃娃骨在肚子里，最后被扔进了不同的流沙坑，以至于摔在了魔鬼城的门口。林焰火听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你说什么？宋军和红衣人？ 那个阿米尔还说了一句话。 林焰火盯着小梁子看，小梁子抱着胳膊。 不过我要是告诉你，你要带我去见景儿。 你说？ 你答应了？ 林焰火来气儿，按住他。 哎呀，你说不说？ 他说，他听到有宋军叫一个蒙面的灰发男人邹将军。 什么？ 所以阿米尔以为救他的人是邹良，不过阿米尔又说，他沉入流沙坑之前看到那个人了。感觉比邹良老很多，所以他有些搞不清楚。 林焰火腾地站了起来，拽着小梁子问：“ 那个红衣人呢？” 大和尚也这么问他来着。阿米尔说他不知道红衣人的名字，感觉不像人，头发红色，皮肤很白。不过他说红衣人和宋军明显是一起的。 林焰火将小梁子放下，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似乎是在想心思。小梁子被他转得头晕目眩的。 之后我听到大和尚和柳大伯讲了你爹的事情了。 林焰火停下脚步看萧梁，小梁子人小鬼大，抱着胳膊扭脸瞧林焰火。 我就说你跟邹良好好的突然闹搬了呢，原来是这么个事情。也对啊，要是我是你啊，锦儿的爹娘跟我爹娘有仇怨的话，我也肯定跑了。不过嘛，这下更好了，也许不是世仇啊，查清楚再说，不然可惜了。 小梁子拽拽林焰火的衣袖子，林焰火此时原本颓丧的状态似乎褪去了不少，表情也有生气了，斜眼瞧着小梁子。 可惜什么？ 你懂的。 小梁子笑眯眯拿肩膀撞林焰火，林焰火让他逗乐了，小梁子指着他。 嘿嘿，笑了吧，呵呵。 师父干嘛要瞒着我呢？ 哎呀，他怕你偷偷跑进鬼海里呀。哎呀，再说如果邹良的爹和你爹他俩当年都在鬼海里，那干嘛不出来呢？ 林焰火微微皱着眉头摇了摇头，随后又陷入了沉思中。 我想进一趟鬼海。 你别乱了。 有什么问题？ 不行，你看看那几个进了鬼海的什么下场。从长计议，我们不如去黑风城。 不行，有什么事我自己解决，干嘛去求那哑巴。 小梁子嘴角抽了抽，指着林焰火的鼻子。 你还说你没想着那哑巴，我让你去黑风城要帮忙也是找赵普斩刀白玉堂，你呀就知道想着那哑巴。 林焰火拿着枕头抽萧梁的脑袋，两人在房间里打作一团。门外吴沙抱着胳膊问柳寒星： 怎么样啊？ 应该可以了吧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 你们不怕小林子真的自己跑进鬼海里吗？ 诸葛音看了看两个老头，吴沙微微一笑： 他进去了也没事， 可是那些黑色的人是什么？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，等风停了再说吧。 风到傍晚也就能停了。 不出意料的话，黑风城那边一定会派人来，到时候我跟阴侯天尊他们商量一下对策。 说完三人悄悄离开了林焰火的院子。 房间里，林焰火和小梁子闹得开心，之前的愁云惨淡已经烟消云散。 风停了。 傍晚的时候，避风栈道的门板被拆掉，伙计到了外边，伸手举过头顶测了测风，又看了看天上的云彩，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。随后栈道里的人都开始动了，有收拾行李的，有准备离开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就见龙小广边摸腰背后的一个竹筒边往外走，就有些好奇地跟出去。 我们怎么办？是去火风堂，还是叫人送回黑风城，还是直接去找公孙啊？ 龙桥广走到门口，抬手拔掉竹筒的盖子往天上一抛，众人就看到那枚竹筒变成了响箭一样飞到了半空之中，随后哗啦一声炸开。展昭和白玉堂仰着脸看， 这赵家军的联络响箭吗？可是这响箭似乎和其他的有所不同啊。 赵家军的联络用响箭是荧光绿色的，上了天空之后炸开会有耀眼的光辉，两道交叉的光线感觉就像一个歪歪扭扭的九字，十分好认。可是这一次的响箭竟然是黑色的，声音很响，炸开之后就变成了一大片张牙舞爪的黑烟横亘在空中，感觉像是一条黑色的龙。 这什么？ 龙桥广一笑，指了指避风栈道的位置，就见已经到了门口的众人目瞪口呆地杵在那里，伙计们纷纷跑去后院的房间里躲起来。王秋凤骂骂咧咧地出来了，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，哎，你们他娘的搞什么呀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折影折影，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。 有这么好的事？ 对呀、啊、我们去哪里玩？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？ 难得放假你不出去玩啊？ 不去，在家听书。 听什么书？ 龙图案卷集，你也去听听，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，别每天总想着玩。 哦，去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